时候，乌克兰危机和最近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紧张事态表明，在迫切需要团结合作、共迎挑战的时代，必须高度警惕任何蓄意挑衅、加剧分裂对抗的企图，守护好全球战略稳定。将军指出，冷战思维、集团对抗要不得。他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美国和北约应该反思自身角色，将精力和重点放到真正有利于促进和平的事情，而不是火上加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演说，指控俄军发射多枚火箭击中顿涅茨克以西145公里城镇恰普利诺火车站，四节车厢起火，22人死亡，俄罗斯暂时未有回应。英美和欧盟都宣布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英国首相约翰逊到访首都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英国会再向乌克兰提供5400万英镑军事援助，包括提供2000架无人机和弹药，协助乌军追踪和瞄准俄军。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近30亿美元军事援助，涉及武器和装备，是美国至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安全援助。欧盟计划再提供价值80亿欧元的宏观财政支援，支持乌克兰政府。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1.7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随着马鞍远离香港，本港普遍风力将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初时本港西南部离岸和高地仍然会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青洲和华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65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5、81和8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初时西南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好转。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跌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17点，跌78点。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268，瑞士法郎8.127，澳元5.441，加元6.056，新西兰元4.867，欧元7.834。每百日元兑港元5.7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37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5点，升1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63美元，卖出175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暂时是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繁忙一点。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就九巴、龙运巴就陆续恢复服务的。不过巴士路线 P960、P968 就仍然是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线375、38、39M、B2、B2P 和 B6 就陆续恢复正常，新巴、城巴除了9号和14号是暂停服务，其他日间服务都是陆续恢复正常的。港铁方面，港铁的列车和轻铁的班次也是逐步加强，而港铁的巴士服务也是回复正常的。青屿干线方面，青屿干线丁九桥、昂船洲大桥车速限制就仍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D

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同阿马安讲完拜拜咧，我就翻嚟啦。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仍然继续可以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可以开咪，我就真系好开心啊！我系瑞瑞， 我系失望之中见到一点曙光嘅。 咩名啊？你要讲先啦。 我送走马安，迎来马小强。 OK， 听唔到啲风声啊？阿马安听入埋嚟啊，同我哋吹啊，吹啊吹，吹你快啲开咪啊！ 系你听到噶，你知啦。 我听到， 啡啡声 因为我哋直播室有一个好温馨嘅风扇仔。 冇 错，系啦。咁啱有啲风声，咁啊 Sarah 好好啦。喂 ，Sarah 鼓掌啊！因为今日咧，佢系沙头角村长个女嚟噶嘛。 冇错， 大家都知道，其实每次一当呢啲咁急赶咧，好似消防员成条柱落嚟嗰啲咧。就我同我唔知道马主任有冇嘢谂法，我就会担心啊，应该阿 Sarah 会赶唔到啦。我今朝我有少少预你系十点前赶唔到。 喂，所有今日咧会担心紧我，唔知翻唔翻到嚟嘅，所以我又话我今日可以翻到嚟，我真系好开心。 喂，仲要咁快， 好快，佢真系算快。 我要多谢你哋， 佢搭九岛翻到嚟啦， 八搭九岛啦， 系啊，搭八搭嗰度翻到嚟就即刻就准备我哋一阵间嗰啲嘢啦。咁跟住咧就而家就坐咗喺直播室嗰度咧，即系我真系好中意翻工噶。 冇错，因为大家都中意听我哋嘅节目吓。嗱咁啊，今日咧虽然而家就系三号强风信号啦，但系仍然系间中都几大雨啊，出边 系啊， 好水咁样。 头先落车就好大雨， 好大雨。咁同埋因为大家都打工仔会收到通知啦，即刻要翻啦，咁所以就留意个交通情况，同埋大家都小心啲。 大家唔好再心存幻想啦。其实琴日咧，不如我琴日开始讲起好唔好啊？你琴日咧就有啲人就喺度话。我耷晒头啊！唔知点解嗰啲人系啦，就喺度讲我听日一定系八号、八号、八号，好似跑马 我发功啊！我寻晚， 我记得我曾经同你讲过，我话我唔知道，我点解心里面嘅话咧有一啲嘅就我屈指一算，但我就屈啲脚趾。但系屈啲脚趾，你已经唔知点解，心里面有一阵唔系几好嘅感觉。我就同嗰个某个同事讲咧，俾佢听，大家都翻嚟啦。咁跟住咧就同佢讲，我就话唔系咧，我觉得听日要翻。 你唔好咁有信心啊！你唔好有信心， 我唔好心存幻想。 喂，佢对自己嗰啲有冇咁信心噶嘛？ 系啊， 佢对个风好有信心。 佢信心满满啊！点 知原来个风同佢一样， 系啊， 就系嗰啲甩脚马， 都系姓马噶嘛。 系喎，都系姓马， 唔系差唔多噶啦。 原来马鞍同马小强都系， 系啊， 衰收尾， 同埋令人失望， 令人失望。 Yeah! 我都唔知道自己做错咩事。 姓马嘅都系令人失望，马鞍都令人失望。 真系搞错， 真系离晒谱啊！ 改佢个名啦，叫马马虎虎。 佢留多阵唔得嘅咩？ 冇交功课，大佬。 我都觉得系，因为作为打工仔咧，嗱，不过咁样先讲咗先。我谂相信咧，一样嘢一定系噶啦，就出边嘅交通非常混乱嘅，即系大家要多啲嘅忍耐，忍耐，忍耐。 冇错。 再加上一样嘢就系、是，你系咯，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其实佢暗多阵咧就会。起码都翻半日啦， 冇错，起码有半日等大家可以瞓晏啲。 系啊， 但系就系咁啦。如果大家认识阿马小强，佢系就差少少嘅， 佢就唔到咯， 就唔到啦，系啊，冇错， 佢就唔出， 揾当得森麻，揾得 Danny 森麻咁，佢就系得个少少。 系啦，森麻就 系 森麻， 森麻就系森麻 ，Danny 森麻搞 我真系好失望，好失望。 你讲嚟听下先，你琴日应该做咗好多准备， 我寻日已经做好多准备啊。 几多罐豆豉鲮鱼 啊？冇买嘢，真系冇买嘢。 豆豉鲮鱼嘅， 系啊，你话嘅， 冇买啦。 豆豉鲮鱼都唔买啊？ 冇买啊！ 哦，谂住挂个饼， 食尽个位置，食晒个， 好烂嗰个人，死咗啦嗰个人。 我知你 系啊，我带我去街市巡过，系咁啊，买咗少少嘢，咁但系我 有咯， 系啊，但系我 买多咗啲啊。 去到都冇，因为去到六 点零，佢谂住有鱼踢嘅。 经过我哋嘅报道之后， 所有街市嘅海鲜档冚咗个铁丝网喺度， 同埋个个望住佢只脚，睇下佢有冇赤天而言埋，一见佢只脚递起就，喂，揿住啲虾，揿住啲鱼，揿住啲蟹， 睇住。 喺住个马路踢嗰啲鱼噶，踢翻屋企噶。 你冇噶啦，经过我哋报道之后，你唔再心存幻想啊！你又系。 嗱，如果大家唔知咩事咧，佢就系嗰啲扎扎弟弟，如果系嚟跌条鱼落地， 或者跌只虾落地下， 佢就会踢翻屋企。 一路踢踢踢，佢执你快啲执啊！去到门口佢先至会执嘅，系咪？冇啦，冇呢支歌仔唱啦。 我话俾你听啊，我今朝先啊，目睹一宗几乎罪案啊。 系，又系佢啊！ 你讲埋你琴晚啲准备先啦。 你讲个准备功夫先。 咪就係、是、九點零已經覺得又好擔心啦。 夜晚 係啊，因為出邊 擔心咩？ 佢唔係擔心要翻喎，唔係佢唔係擔心唔使翻，擔心要翻。 係啊，冇風冇雨喎、 啊， 你仲唔擔心？ 但係 咁，但係唔係㗎？有時如果我哋喺風眼裏邊係會停一陣， 我 再起㗎。 我哋未喺風眼啊嘛，係 啊， 我 一路 喺風眼度啫。你話咧？ 我一路計算住啊，真係好失望。琴、日仲喺度染染養養染染養養，養到我兩點鐘先瞓覺。 點解啊？你做咩事啊？ 唔系我睇下戏啊，睇下戏啊，咁诸如此类咯。 即系你其实心里边， 佢成个毛已 经系开 啲啊。但系一去到今朝六点就弊家伙啦，我擘大对眼，咦， 风平浪静， 系啊，冇声 嘅，心如止水。 但系 比起平时可黄雨，佢仲衰啲。 我冇留意今朝天 雨声都冇， 乜 声都冇， 我嗰边都系 车声都冇。 但其实如果揿咗，你应该瞓得好好嘅喎，咁静。 唔系啊，唔得啊，寻日嗰个好忐忑啊，都唔知有冇。 系 啊， 起唔起？ 系啊，过咗九点就发达啦，各各各， 仲要我哋收到通知啦，仲未知噶。啊，如果几多点咧，你就发嘅咧，即系嗰啲定住喺个心口咧，唔上唔落嗰啲。 你有冇留意？ 即系个医生话嗱，你可能有得救，可能冇得救，不如快啲话我得定唔得？ 真系好。 尤其是喺个 group chat 嗰度，你可以见到各个人嘅性格哦，即系大家就会弹出嚟嘅，点啊？今日翻唔翻？但系咧，佢系从来都冇出过声。我觉得佢就系嗰个真系。 佢 咧 期紧肚， 我冇答，等于我冇唔知。 唔知，我瞓紧觉，我瞓紧觉，打几个鼻鼾声，打几个鼻鼾声。 一路都冇加入讨论嘅。其实你嗰时候， 我完全笑唔落啊！今日 唔单止你，我谂有好多人都陪紧你喺一个咁嘅心情。 如果我依家量血压，肯定爆灯。 好啦，咁我就讲今朝啊， 系 咁啊，晴天啦， 又系扯火事件。 我哋好快赶到翻嚟啦嘛。我第一，咁我去到咧晴天咧。阿、经理仲喺度钓鱼，托住个头，因为冇人啊，骑天，因为个个都唔使翻啦嘛。阿经理最勤力嗰个咧，托住个头喺度担路。咁跟住咧，就我听到嗰个骑天姐姐，佢都话：，唉，好彩而家落咗波，仲做翻一浸啫。如果唔系今朝人工都冇得出。 哎呀，会啊！ 你谂下，人哋已经咁样噶， 半日啊， 人哋已经咁。 即系每一个人嗬，对于打风嗰个感受都唔同。 人工都冇得出。 嗯，同意。 好啦，跟住咧，我又叫啦，咁啊，另外有个同事又叫嘢食啦。嗰、个食食下咧，骑天姐姐好唔好意思走埋。阿、马生，你仲差9蚊，冇俾到人哋咁惨，你九蚊你都扎扎弟弟， 点解啊？ 借过，点解你九蚊？ 点解得9蚊咁零丁？ 佢本来谂住快快脆脆食完走噶啦嘛，快快脆脆食完走。 哎呀，着心咗，我点知 阿姐 乜嘢 啊？系啊，突然间天灵盖一开，叮，咦，争9蚊，一望得我同佢仲唔系个时间仔？ 点解争9蚊啊？ 我其实咧就系想叫个打偶字嘅，加杯大咖啡，咁佢就话21蚊，咁咪俾啦。突然间佢大声喝，佢话今日冇面包，改食面好唔好？我话好，改食丁面好唔好？我话唔好，因为太贵啦。于是就30蚊， 太贵，好心 系啊系啊，我哋 系啦，我哋低下阶层， 我哋低下阶层。 我咪问你哋食唔食早餐啊？ 食晒晒 啦，死咗啦，系啊。 好啦，咁因为咧面包同餐拉面有个价钱嘅差异， 当然啦。 咁当然咧，阿长面怪即系用佢嗰种踢鱼翻屋企嘅精神，就梗系唔俾就梗系唔俾啦，唔使俾噶，唔使。 今日得咁啲25蚊、21蚊 coupon， 我啲零用钱冇晒啦。 点知阿姐忽然间醒目咗，喂阿马生， 仲争9皮， 争九皮喎你唔系唔俾系嘛？ 你问我攞唔紧要，你使唔使当住咁大个餐厅大大声声兜口兜面问？ 喂马生， 俾翻9蚊。我9蚊欠你嘅咩？后来啊，我精啊，佢攞翻9蚊之后，我话唔该你俾张单我。 阿姐，你收句，你醒目。如果你知道佢曾經喺幾多餐廳咧，即係留下好多腳毛，揾咗好多著數，你今日真係嚇，如果唔係呢個狗， 氹氹係啱嘅，啱嘅，啱咪咁做。 好，今日做得非常之好。 唔好唔開心啦， 唔好唔開心。 係啊，其實 我好快平復㗎啦。 係啊，講開你話即係呢個風嘅話，我諗係嘅，對大家嚟講，唔知點解嗬，都有好多嘅期待。因為其實我琴日咧都有啊，放咗工之後咧，我哋又開會啦，開完會做完嘢之後就話唔好講咁多啦，快啲翻屋企啦。 入貨。 係啊，咁咪入貨。咁其實就因為咧，我屋企真係比較偏遠，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去啲濕地啲街市都叫做買幾條魚啊，買定啲菜啊咁。又知道打完風之後啲菜會貴 啊， 琴日開始貴啦。 係啊， 其實我琴日我其實原來大家都要去街市，我都 有 街市幫你講 完 先。 咁我跟住去街市嘅時候咧，本來就係諗住嘅就啊，都係買兩餐餸就算啦，但最多都係琴晚係買到今朝。咁我諗應該都好快就落波噶啦，咪落波之後你咪出街食，即刻買咯。好啦，咁啊點知一路行嘅時候咧，哇！你發覺嘅就係嗰啲情緒係會被大家咧。整到好緊張嘅， 當大家面上一現緊張， 冇錯啦， 搶買搶買， 係啊，同埋每一個經過你嘅人，你都發覺佢哋就係哇大包小包，全部都 好 多嘢， 好似買 咗 好緊張咁， 買年咁好似。 冇錯，當我行到去魚檔嘅時候，仲要聽到嗰陣賣魚聖喺度講，我就冇噶啦。好大声咁样嗌， 冇啦！ 好似头先姐姐咁同你讲，冇噶啦，卖埋呢度嗰啲嘢冇噶啦，同埋你又见到佢个档，佢真系好少嘢， 咁又唔出奇， 佢真 系 好少嘢， 真系。 咁但系其实 嗰时唔 系 好晏啫， 唔系好晏啫。 通常如果 讲紧四五点度， 卖到断货应该六点后嘅事。 冇错，佢就系话冇噶啦。如果系嘅话咧，卖埋呢一阵咧，我卖晒呢啲嘢咧，就已经冇噶啦。咁啊，如果系嘅话，你哋好又卖趁手啦，咁嘅意思咯。咁啊，啲人就仲紧张啦。我谂其实都未必海员想食蟹啊虾啊， 买咗先， 唔理啦。 食蟹敏感都照買， 幾乎想買埋賣魚剩翻佢。 咁跟住你就好緊張，咁你就是但啦。咁我就原先諗住嘅就係買兩條魚，變咗我買咗四條魚。 哇！ 你依真係羊群，羊群 你買咩魚啊？ 都係普通嗰啲一般嗰啲乜嘢，係啊嗰啲咩黃腳鴨啊，諸如此類咯。 你真係買㗎，唔係踢翻去㗎嘛？ 我唔係真係，唔係真係踢㗎。我初頭嘅時候我係買咗兩條魚，同自己好安心啦，行啦。咁跟住咧就聽到佢哋喂冇㗎啦，冇㗎啦， 即刻跑翻轉頭再買兩條。 所有嘅人全部咧都。 准备争鱼， 都系冇你买多两条。 佢再嗌你又再跑翻转 嚟啊！ 我真系觉得自己唔要得。 四条鱼食十几日， 好耐啦要。 诶，琴日我都有嘅，不过琴日咧我就唔系好似要入货嗰种心情，我就觉得今日唔使翻啦嘛。琴晚梗系 enjoy 食好啲啦，系咪先？放假前，所以我就买咗虾，买咗鱼，即系鱼虾蟹买晒啦。咁啊，琴晚咧就 叫开咩？ 食完之後，食完之後再開，即係飲支威士忌。 哇！ 咁至係啊嘛， 我諗住可以 瞓下啲啲。諗到今日 係啦，今日心情最好咩咧？就梗係送阿馬小強嘅飲歌啦。 你唔好嬲啦！ 喂，你打氣， 你快啲出嚟流血壓啦！ 不過你下次 真係好失落， 你下次入鏡天啊，即係話要記住。俾晒俾晒數先， 冇錯， 一毫都要俾清楚。 你嘅食面係30蚊，你嘅蛋紙係21蚊。 係開始，花音師嚟啦！我哋嘅風騷爆人，聽晏晝一點陪住大家 翻工啦， 起身啦， 我唔開心。 10:29，27度气温，相对湿度88%。听紧风粗快人，今日天气系吹强风程度嘅南至东南风，初时西南部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仲系吹烈风，稍后风势会慢慢减弱噶啦。明日有雨，周末至下周天气好转。今日我哋嘅爱好系列咧就系、是、 风的歌，但系你依家播咗我呢首 YMC 你就封咗我个门。你真系好，我觉得你哋好独立、啊。 佢话我播 YMC 封咗佢个门，今日 几时有封你个门啊？ 爱好系列啊， 我 系谂住呢只， 我谂住系 YMC， 哇，有啲风吹埋嚟， 唔好咁啦。 佢今日發怒期， 用下個腦，用下個腦啦！今日可以， 我冇帶啊， 佢今日都冇啦， 俾強姐姐踢親佢， 係咪啊？ 係， 哎呀， 冇咗九蚊， 打牛字啦！ 强风信号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十点半我哋听听最新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返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截至今朝九点，政府1823电话中心收到四宗冧树报告。另外，渠务署确认一宗水浸个案，政府未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医管局表示，截至今朝7:30，一个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各区一共开放31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141人入住。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智障儿童学校、中小学的上午和全日制学校今日继续停课，中小学的下午校和夜校今日将会恢复上堂。新渡轮宣布，中环往返长洲和中环往返梅窝航线和港内航线将会在大约上午11:00逐步恢复。中环往长洲首班船上午11:15开出，长洲往中环首班船10:45开出，中环往梅窝首班船11:10开出，由梅窝往中环的首班船11:30开出。至于北角往红磡和九龙城首班船11:53开出，黄水道中午12:45之后开始复航。天星渡轮来往中环和尖沙咀，天星渡轮来往中环至尖沙咀和来往湾仔和尖沙咀分别在上午11:00起回复正常。由愉景湾开往中环的班次在上午10:10开始，由中环开出往愉景湾10:40开始。而港九小轮多条航线，包括来往中环和榕树湾和索古湾以至平洲和喜灵洲的班次，将会在上午10:45起陆续开出。政府宣布，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取消，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下的所有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的接种服务将会延迟至下午12:30开始。因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延迟开放而受影响的预约会自动延期，受影响人士将会接获电话短信通知新的接种日期和时间。如果受影响人士是预约接种第一或者第二剂疫苗，他们亦都可以在今日接种中心的余下开放时间内到原先预约的中心接种疫苗。至于已经预约今日接种中心开放之后余下开放时段的人士，就要按照原来预约时间到接种中心接受疫苗接种。原定今日进行的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已经取消，相关医疗机构将会通知受影响市民新的接种安排。司法机构宣布，所有法院和审裁处的聆讯今日下午恢复或者如期进行， 原定今朝出庭的人士，包括陪审员，需要在今日下午两点半到达法庭。原被传召在今朝到高等法院等候抽选为陪审员的人士，就无需到法院，司法机构将会另行书面通知。至于原本被传召在今朝到死因裁判法庭等候抽选为陪审员的人士，需要在今日下午两点半出庭。法院和审裁处的登记处和办事处就会在今日上午11:20恢复办公。预计前往法院的人士众多，特别是高等法院和西九龙法院大楼的法庭使用者。由于进入法院大楼的时候需要接受保安检查，更加应该提早抵达，尤其在午饭后的繁忙时段，以预留充足时间接受保安检查。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1.7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边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随着马鞍远离香港，本港普遍风力将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初时本港西南部离岸和高地仍然会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65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5、81和8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初时西南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好转。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3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77，瑞士法郎0.965，加元1.295，人民币6.854，英镑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1点，升1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86美元，卖出1,75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mini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港铁正喺度咧，逐步加强港铁列车同埋轻铁嘅班次，亦都已经恢复港铁巴士嘅服务。青屿干线丁九桥同埋昂船洲大桥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措施都已经取消晒，而昂船洲大桥嘅中线都已经重开翻。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近住新丰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近住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青龙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新加入嘅四位学员长期面对各种特战任务，最厉害嘅系裴红酷，更加冲着燕破恶而嚟，仲喺众人面前话俾大家知，改咗个新名叫做裴达燕。燕破恶面对咁嘅挑衅，会点应对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公租家庭地卡。 在疫情之下，屋企的老人家可能会出现身心俱疲的情况，家人可以怎样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丰收家庭秘笈啦。 请来前长者服务中心服务总监骆耀文同你分享家庭和睦的秘诀。 丰收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 融和廿五载，齐心创未来。 八月二十八号在北角社区会堂隆重举行。 当日除了会颁发融和奖学金，亦都会有一连串少数族裔朋友参与的精彩表演。 仲请嚟歌手张子枫和安俊豪出席表演。 精华片段，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快活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啦。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吓，虽然咧就呢个三号风球仍然悬挂，不过头先都听咗啦，新闻咧就讲咗可能晏少少咧就会落噶啦，一个风球，咁大家 应该啦， 就翻工嘅时候就小心啲啊。嗱，其实咧对于一啲打工仔嚟讲咧，咁可能打风咧等于一个叫做假期啦吓， 突 如其来嘅假期啦。譬如亦都唔等于我哋系唔想翻嘅，不过有时做得耐咧攰咧，咁可能想放翻少少， 就算都好正常啊。 嗯，系啦，都系打工仔 例外 嘅。系但亦都有啲人讲过话，以前我哋都。都討論過啦，即係如果到底我哋翻工嘅時間咧係為四日，或者係 五日， 係 啊，定係在家工作，係咪？而家成日討論咯， 冇錯啦。咁最近咧，有人咧就喺呢個英國展開咗一個工作模式嘅實驗，咁就俾啲人咧係每個禮拜工作四日，休息三日嘅， 正，覺得咁樣係最好啊。 嗱。其实咧有好多人都支持嘅，不过咧亦都有人作出一个叫做分析，就话咁样咧仲攰。 嗯哼，点解？ 因为你将五系啦，你将五日嘅工作量，因为你唔会少咗噶嘛，你正常工作量唔会少咗噶，你系将工作量缩咗去四日，即系话你冇做少到嘢嘅。不过你喺你工作嗰段时间你做密咗，或者要掹翻再长少少个工时，所以对于有啲人嚟讲反而觉得咁样唔系几好。 佢嘅说话讲咗一半啫，但系我有三日头嘅话，我多咗一日头， 系啊，我唔理啊， 好攰系咪？即系咁讲啊嘛，我好攰，好攰，好攰，但系我又可以话摊翻长啲，等我慢慢恢复，咁又会唔会系另外嗰个说法咧？ 你都啱嘅， 系嘛？ 阿马小强，你都系老细啊，以前 我肯定系支持四日嘅。 你系个脑好细系嘛？ 系啊，细路睇唔到嘅。 有啲系咁写噶， 我知啊， 系 啊， 系 啊， 一个老 个老。其实我觉得呢啲几 creative， 系啊。 先讲， 我觉得翻四日系最好，最好系二加二， 即系两日停一日，即系星期三休息，两日翻工，星期一二翻工，星期三休息，四五翻工，我觉得咁样最好。 哦，即系中间先 隔开佢， 系啊， 怪嗬。假期跟住連埋一齊， 你係咩公司啊？ 執咗咯， 咪咯。 你咁開心做乜嘢啊？你其實可唔可以鼓勵下我啊？ 我點要鼓勵你啊？ 你注資啊嘛！ 大家一樣都係要翻嚟做嘢啦，做咩要咁猛啫？咁樣 佢唔係話你咩？佢純粹即係以嗰個正常人嘅思維，假期跟住搭埋搭埋， 係 好過你咁樣拆散嘅啦。 係啊，嗱，我知道點解你會做唔住啦，因為你係以一個打工仔嘅思維 去做老闆，去做老闆， 去做老闆，做老闆，你梗係死。梗啦，永远两个应该对立噶嘛。 做懒嗰啲员 工，你做懒嗰啲员工 系啦。今日又冬至又起，日日都有起。 系啊，哇！佢今日讲嘢好有中气，咁咪得？ 系啊， 佢直头系覆盖咗咧，我哋两个。 嗰啲唔系中气，嗰啲系火嚟 嘅，怒气。 系啊，你日日系咁就好啦。 系真系啊，咁啊真系好。 咁啊，唔同嘅公司或者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意见或者调查嘅。咁好多公司，譬如喺一间纽西兰嘅咧，就话咧四天工作制咧会令员工工作部分。更加緊就即係大家唔敢 hea 啦，即係唔敢又沖杯咖啡啊，又咁樣。唔好啦，我哋既然四日，我哋就快快出去做完啲嘢先放工。 我同意，我同意。 咁啦，即係個 team 應該話嗰唔係 team spirit， 嗰個叫工作精神啊， 個效率會更高。 效率啊，係啊， 我唔贊成。 四日喎、 啊，係啊，唔係你 啱先話贊成 咩啊？頭先先話最好， 我知啊。你話啲人咧、 啊， 因為翻四日工，所以急急腳快快脆脆做曬啲嘢啊嘛。 係佢哋自己會主動地， 我唔覺得佢哋會咁做咯。 你用自己嘅思維去諗 緊，係啊係啊，我覺得難， 即 係 都會 hea 嘅。 梗係 hea 啦， 佢係代表自己啫，係啊， 我代表自己， 係啊，你代表自己唔代表其他人係咪？ 優化你哋嘅生活模式，俾多日假你，你再 hea。咁我又覺得唔係好 係啦， 啲人 咁其實根本個態度嘅就係、是，就算係你翻一日放六日，你都係冇用。 喂，邊度有啊嗱？ 即係如果你話 你唔好氹我啊，翻一日放六日， 即係你點 自己做老細咪得咯？ 即係你對佢點好都冇。係 啦， 佢翻嚟 hea 就係 hea。 冇錯，你都唔心存感激嘅。 我哋望住邊度講？我點啊？ 望住佢咯。 我哋個望住 佢。我真係同你客氣啊！咁係啊嘛。 系咪先？ 咁样做人嘅， 如果作为老细嘅，愿意将你个生活模式俾多一日你休息，你再继续 hea， 咁真系好抵刮。 希望你可以嘅就系咩 work 咩咩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 咁跟住你又喺度讲嘅就话，我唔会觉得系咁样咯。 我觉得要 hea 先 balance 咯。你放六日我都系咁样噶啦，我都系咁做噶。 我自己 balance 自己咯，唔使你 balance 我咯。 其实我出现咩问题咧？嗬， 你都唔知啊。 好大嘅问题，你个问题系一日讲唔晒。 你我之间，又昨天终止。 网上情，一辈子太难、太累、太短。人嘅一辈子无非就系一个过程，荣华花间露，富贵草上霜，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得意些什么，失意些什么。人嘅一辈子太难，赚到钱永远唔够使，手里工作永远做唔完，过得好有人妒忌，过得差有人嘲讽，有钱谁不踏实，没钱过得不安。人嘅一辈子太累，擘大眼忙里忙外，眯埋眼思绪万千，想放弃屋企有家人要照顾，想逃避肩上有责任要负，辛辛苦苦赚啲钱，又要养家，又要人情往来。人这一辈子太短，好多事情来不及做，人就老了，好多梦想仲未实现，人就已经唔喺度。童年仿佛青春易过，迎来呢个疲倦嘅中年，走进无奈嘅老年。人嘅一辈子系太短、太累、太难，请你活得快乐一点，把烦恼抛在脑后，把流言抌到一边，对朋友用心，对家人关心，对爱人珍惜，对自己记得好啲。 得嘅呢一首《那一天》，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好听， 系啊，好好听呢首歌。嗯，冇错。点啊？嬲完未啊？ 嬲完啦。 系啊，我觉得好似成个人哦，咁就好啦。 哎呀， 咁应该要咁样嘅，一切如风。OK。 睇唔睇到我眼眼又苦笑？ 唔好咁啦， 苦笑都好过冇得笑啊！ 系啊，嗱，一阵间咧， 我玩下啫，梗系冇事啦。 我觉得你认真嘅，你唔系玩嘅。好啦，咁第二个钟头咧，我哋开始有哀号 啊！系啊，风嘅歌啊， 系 啊，雨啦，好嘛？ 系啊，好啊，好好好好，冇错。 因为真系啱啱打完风。 系啊，细个就真系好恨黑雨啦。总之又唔使翻学嘅，真系好恨好恨。 你嗰时有黑雨？我嗰时候读书未有黑雨， 即系类似如果大风大雨得滞唔使翻学噶。 系咯，以前嗰以前点样定位嘅咧？嗱，而家就话一去到黑雨或者红雨啦，都唔使啦。咁以前点样定位嘅咧？定系以前点都要翻嘅咧？你记唔记得啊？ 都要翻噶。 我就系记得我以前冇呢啲咩黑雨红雨 嘅。冇噶，同埋就系点 都要翻，你自己 谂 掂佢噶要。 系啊，我咪同你讲过，有冇讲过啊？我试过有一次啊，就我唔相信天文台系挂咗呢个风球。 吓， 我死都要翻学啊！ 好正啊！你几多年班啊？ 好细个读小学 哦，即系我明白你个心情 系啦，个心情嘅就系我唔信啊， 系啊，小朋友 唔信咯。总之嘅就我觉得嘅就系你叫我唔翻学啫，但我唔相信。 系啊， 即系家长或者睇下出边咁大风咁大雨嘅话，你点翻学啊？已经挂咗风球，你唔可以翻学。我就话我自己要亲眼见到先至肯信。 好正 系啊， 但佢可以开电视俾你睇噶。 冇啊，唔信啊， 佢唔信， 我唔信啊！你哋边个人话俾我听？ 佢要亲眼去到睇下， 亲眼去学校。就见到嗰只 嗰层闸， 大到闸啦， 有条粗铁链锁住， 冇错啦，里面冇人啦，黑掹掹啦，我就信啦， 系啊， 我 好笑， 几奇怪噶，系人哋话俾我知噶，我就 你 几 坚 持啊，我唔记得咗呢件事，佢就话你黐线噶，叫你唔好翻学，我你死都要翻学，咁我就系小学嘅时候咯，我仲孭埋书包，着好晒所有嘅雨衣啊，仲有只水鞋仔啊，自己担把遮，一个人就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就。行去，冇錯，因為咧，其實我住嘅嗰個地方同埋我嗰個小學咧，其實好近嘅啫。以前你唔係住得好近嘅咩？ 好近啊，我樓下啫嘛， 係啊， 不至於好近，但係行到翻去咯，你都啱， 啱唔啱？係啊，佢唔需要你搭車， 以前冇分咩地區， 係 啊， 冇啲咩 band one band two 亦都冇呢啲嘢嘅， 冇錯。 咁樣我就自己就行咁樣冒住風雨， 你真係行翻去啊？ 真係行翻去。系呢一下我就觉得我有少少画面嘅，就系因为好大雨，条街度冇人，咁跟住我就自己就死啦。 但屋企俾你自己行翻去， 佢俾啊，因为我唔肯嘛，我唔信嘛，咁你咪自己睇咯。咁我真系去，咁跟住我就行去小学嗰度，见到嗰阵真系正如你所讲，落晒大闸啦，拉埋铁链啦， 你就信啦， 信啦， 就安乐咁啦， 就冇人啦。跟住我就。 你翻到屋企，栋门都系咪锁住唔俾你入啊？ 跟住俾人哋笑咯， 细路仔系咁噶啦， 细路仔 有啲傻嘢， 坚持一啲嘢， 傻瓜嘢。 我童年回忆就系咧，到呢一啲咁嘅日子，阿妈一定俾多一套校服我嘅，因为预咗我一定，因为要行翻去嘛，嗰时冇车噶嘛。由边度行翻去咧？旧利舞台戏院行到去南华会咁上下啦，上面嗰度。 哇， 都 好 远 喎， 系啊系啊， 都远喎，你自己一个人行啊？ 有时我妈如果得就陪我，有时又自己行。 系噶，我以前真系乜嘢都系自己嚟噶，边有而家有名车送你翻？ 系啊，成条马路压晒啲车啊！ 系啊， 你讲嗰啲送人翻学嗰啲，系啊，成推都塞晒车噶，一到放学。 系啊，咁咪翻到去真系咪好开心咯？湿晒之后换 要换咯，要换衫咯。 系咯， 但鞋就冇得换嘅，所以着水靴咯。以前一到落雨着靴咁。 系啊，你对水靴系咩色噶？ 黄色。 系，我都系。 你哋好啦，有水靴。 你都 我冇啊！ 你买埋余圣杰 两套校服又有，我又冇 买埋余圣杰。 即系啲木剧， 或者朱玉荣啊、马如星啊， 都系靠自己啦。 菠菜莲有时都会着水靴嘅， 实着水靴嘅，同埋有手套噶。 你最中意菠菜莲噶嘛？你 咪系咯。 我问下菠菜莲借对手套先。 你今日唔睬你，你今日你都再加贵啊！ 小时62、53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3、59同59公里。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初时西南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好转。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5点，跌71点。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274，瑞士法郎8.134，澳元5.447，加元6.058，新西兰元4.87，欧元7.835。每百日元兑港元5.7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3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1点，升1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08美元，卖出1756.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啊。在新界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段的快线，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林锦交汇处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元洲仔段快线有意外，塞到去林锦交汇处。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啊，去九龙方向嘅新田围村都是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新田围村段快线有意外，塞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单车公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仲有咧，就係其他路面交通情況嘅。咁啊，九龍區咧現時龍翔道去觀塘近住彩虹交匯處一帶咧比較多車嘅，龍尾又排到去鑽石山港鐵站附近。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深井一帶咧，現時都係好多車啊，龍尾就去到嘉龍村附近。咁啊，至於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啊啱啱收到個新消息嚇，頭先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元洲仔段咧就发生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龙尾啊去到林锦交汇处附近噶。咁啊，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咁啊渡轮消息讲住部分咧，因为都几多渡轮嘅。咁啊，天星小轮来往中环至湾仔嘅服务就11点就回复正常噶啦。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榕树湾亦都系恢复服务啦。中环至索古湾。中环去索古湾咧就喺11:50恢复正常，而索古湾去中环咧就会喺11:05恢复，即系呢一个就恢复咗啦。咁但系中环至索古湾咧要11:50先至会恢复服务噶。咁啊，至于中环至平洲，平洲去喜灵洲咧就喺11:15恢复服务，喜灵洲至平洲咧就喺11:15恢复服务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杨祖仪。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咁就話冇山嘅阻擋咧，係個威力會大好多。咁所以大家都唔希望令到好多人會受到傷害啦，家庭啊或者咩水浸啊，咁希望寧願唔好打爛咁樣。 好早好早嘅時候個報道，佢都話噶，係因為嘅就係佢吹喺邊邊吹過嚟嘅話，其實都有好大嘅問題啦。佢等於大佬所講嘅就係話，如果佢隔一隔個山嘅咁樣咧，嗰個殺傷力係冇咁大。但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即係其實唔知嘅喎。我成日都喺度諗嘅就係話有個山隔咗真係好啲咩？但因為我哋香港咁細，其實喺邊度上係啦，喺邊度嚟嘅話，係咪真係咁大嘅問題咧？咁呢個我都係覺得 呢啲要天文學家去幫我哋去解釋。 但我曾經咧試過住一個係城門河，嗰、那個叫城門 水塘 河 ，sorry， 城門河係啦，城門河嘅。緊貼嘅，即係我住宅就直情係緊貼，我直情睇住啲水一路升到上嚟，垃圾桶都沖走曬。 哇！ 即係低洼地帶。 今次又講過話咩天文大潮啊嘛，又會令到容易啲水浸。 噴水嘅地方， 即 係住宅好大， 你覺得今次係好犀利咯，係咪？ 係啦。 同埋佢有講嘅，就最初報道嘅時候都喺度講嘅，就係話因為就係今次佢吹嚟嗰個方向係會有機會會造成比較大嘅一個嘅 咁所以到最後咧就。就冇乜太大，希望啦， 最好啦，最好啦，係有啲失望啫。 另外咧，阿學者啊，阿馬學者啊，馬教授啊，我準備咧呢一隻歌咧，個英文字我唔識讀啊，係啊係啊，你讀俾我聽啊。 梗係浸過鹹水嘅， 你因為你喺尼羅河嗰度浸過啊嘛。 尼羅河嗰啲埃及文啊， 你俾佢讀啊，你俾佢讀啊。 邊隻先得噶？哦，佢知嘅， 係知嘅。暴風女神嗰個名叫咩啊？ 嗯。 罗拉拉， 罗拉拉啊！ 哦，罗拉， 唔系 lollipop， 罗拉拉， 罗拉拉， 罗拉拉有咩？有冇代表？ 唔识啊， 因为英文名个名嘅代表， 一个仲未揾。 咪就系暴风女神咯，暴风女神就系罗拉拉，即系等于咩咩正义女神有个名噶嘛？ 哦， 系啊，嗰啲咩我 真系 薄吓，我估咋？ 系咪喺 我都当你啱噶啦？ 里边噶， 我唔知啊。 暴风女神罗罗拉，就送俾今次。这个暴风马鞍马鞍听 Mr. 马鞍 希望大家、啊、在这个风里面没有什么我听新闻都会有人受伤、啊、 有 一个好像有一个 所以、啊、小心点好了爱好系列今天第一首同风的歌送给大家有暴风女神 这世界震裂天空，黄昏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 神秘的 Lorelei， 巨于风难中，活着只喜欢破坏，事后无踪，曾在。 谭咏麟嘅暴风女神啊，咁啊今日咧嘅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希望一晏啲有新消息同大家讲啦。 好， 系啦，头先 check 咗啦，咁原来咧罗拉拉咧就唔系呢一个嘅，就系希腊女神嚟嘅。如果你话讲紧话就系象征住暴风啊，又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咧，佢唔系一个女神嚟嘅，佢系一个神，佢叫做泰宽。 泰宽啊， 即系我哋台 台风嗰、那个， 佢个名叫泰宽啊， 系啊，泰宽哦。 咁似客家话嘅， 台风叫做系啦，台风中文叫做系啦，台风 系 啦，就咁样啦。好啦，咁其实我就拣呢一首歌系同我今日咧，今朝早翻嚟揸车翻嚟翻工咧，系有一个感觉嘅。唔知点解嘅就系揸紧架车嘅时候就喺度谂紧系呢一首。点解咧？系因为如果一落咗波，你真系要赶住要翻嚟做节目嘅话咧，其实如果作為我哋啲住喺比較偏遠嘅地方嘅人咧，係要提早好多嘅，因為好多時候，若果你真係要落咗波，你先至開始出嚟同大家一齊喺條道路上面嗰度，你都知嘅啦，太遲了。 因為大家打工仔嘅心情都係，咦， 啊、 落咗快啲啦，快啲啊， 啱唔啱？希望可以快啲嘅話，咁所以咧，你就要更加再快人兩步先至理想可以達到。所以其實咧，我今朝早咧都係做咗有一啲嘅危險嘅事件嘅，就係、是、因為已經聽到天文台喺度講緊。话即将会改发，系啦，九点后话会改发呢个三号风球。我喺未等佢改发之前嘅话咧，我已经出发啦。 我都系，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要咁样，你先至能够赶得切喺十点钟之前，我哋开麦之前咧可以翻到嚟。 同埋趁个交通情况未开始进入常规， 呢个 常规就塞车啦嘛，系咪？ 冇错， 因为佢未进入常规之前就要翻。 冇错，最惊系乜嘢咧？系塞车，因为塞车你就完全冇得谂噶啦。 唔单止啊，比平时更塞。 比平時更 塞，係啊，落雨啊，突然有條樹枝跌咗喺度啊， 係啊，因為個個都翻工嘅時候咧，會比平時更塞，因為一齊出門口。 冇錯，咁所以喺嗰啲咁嘅時候咧，我曾經亦都有試過嘅，因為都係個安全問題啦。咁所以其實佢都會希望你真係落咗波，或者係你安全啦，你先至可以開始嘅。唔得噶，因為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你翻到去嘅時候剩緊半個鐘啫。係 啊， 因為仲更遠啊，嗰陣時候要翻去嗰個地方。咁所以我都話唔得啦，唔得啦。咁所以咧就係一路都要翻嚟嘅時候，其實我覺得係。舒服嘅，又咁讲啦，即今次我系会好肯定，揸车翻嚟嘅时候嘅话，应该条道路首先系冇车，第二嘅就系个风亦都唔大，个雨亦都唔大，咁、所以嘅就系一个时候咧，我就哇成条吐露港公路系一架车都冇、所以就谂起呢一首歌曲啦。 哇，真系有啲风声， 梗系有啦。啄啄聲咁就翻到嚟啦！有啲要多謝嘅就係所有嘅每一位嘅同事們啊，因為喺打風嘅時候嘅話咧，佢哋不論要當風更或者咧就係要緊守住自己嘅崗位嘅話，大家都辛苦曬。請我食啦 ，Christopher Cross 嘅 Ride Like the Wind。 我哋咧喺呢个 Facebook 啊 ，Cecilia 啊 ，Hooray， 石晒鋭鋭啊，我都中意呢只歌曲 ，Ride Like the Wind， 有梯你， 有梯系嘛？ 系啊，有梯啊，加油！好，到你。 啊！我希望我呢一首歌大家都话有 tea 唔紧要，你有你嘅 tea 嘅，我哋明白。 真系， 即 系个 tea 系好 tea 唔好 tea 啊，坏 tea OK tea no tea 咁解啫嘛，即系你梗有 tea 噶， 系啊， 你唔会冇噶， 冇所谓。 呢呢个咧， 我唔会 challenge 你噶 啦。我知我知我知，多谢多谢。 我哋唔出 声， 我哋唔出 声。 你讲。 就细个嗰时咧，因为打风。 黄少强，听黄少强《睡谷》广播剧主题曲。啱啱，郭剑清， 都唔系清了啊，都唔系。 郭剑清， 郭剑清，我正啊，系啊，正啊。 我冇话唔正，我就帮。 唔系呢嗰阵时咧，就因为咧细个翻学咧，如果有打风咧就好紧张嘅，但系冇电视机，就全部咧就伏喺个收音机嗰度听嗰啲风暴消息。 而家都系噶，我 系啊。咁嗰陣時咧，有一首歌咧就好好令我哋都好震撼嘅，因為嗰陣時我哋乜都冇，淨係聽一啲國語歌。咁呢一首歌咧，我覺得好好鬼襯。 淨係聽國語歌，點解淨係聽國語歌？ 嗰陣時收音機好少粵語歌嘅，多數係國語歌。係啊，同埋咯，同埋 咩台啊？風騷快活人 唔係 係咩台？ 咩台啊？想問 其他台咯， 有個台叫其他台㗎， 唔係 幾好喎。 嗰時就 是蛋台， 馮展平啊、尹芳玲嗰啲，係啊係啦，佢嗰時多數播呢個， 冇所謂， 係啊，咁呢首歌我好中意嘅，就係啊，有冇聽過？ 喂，點啊？ 有冇聽啊？風從哪裏來？ 有有聽過， 有冇聽啊？ 風從哪裏來？ 有啊，拉得起。 我呢個係鄧麗君嘅版本。 哦， 風從哪裏來嘛？各位朋友。我们一起听这首空虫， 你知点解我都觉得 空虫 好热？佢个空虫哪里来？夜总会啊！ 19分听嘅呢一个叫做《风从哪里来》，三号九信号仍然悬挂噶，28度气温，相对湿度84%。星期四而家听紧《风骚快活》啦，爱好系列关于风嘅歌曲，我哋翻嚟11:30之后继续。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截至今朝9点，政府1823电话中心收到4宗冧树报告。另外，渠务署确认1宗水浸个案，政府未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医管局表示，截至今朝7:30，一个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各区一共开放31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141人入住。珀丽湾客运恢复服务，中环往珀丽湾头班渡轮时间是上午11:30。珀丽湾至中环头班渡轮已经在11点恢复。 珀麗灣至荃灣西的頭班渡輪是下午1:15，荃灣西至珀麗灣的頭班船是1:35。康文署宣布，鲤鱼门体育馆在上午11:20重开。体育馆早前因为用作民政事务署临时庇护中心而暂停开放。澳门在上午11:00改发三号风球，预料三号风球将会在下午维持。澳门气象部门表示，由于桥上风力间中达到强风程度和有阵风，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行车安全，电单车驾驶者使用西湾大桥电单车专道往返。内地中央气象台在网站表示，风暴马鞍的中心今日上午10:30前后在广东电白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料马鞍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广东中西部、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云南东南部部分地区预料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初时西南部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好转。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9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81，瑞士法郎0.965，加元1.295，人民币6.853，英镑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2点，升1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07美元，卖出1756.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咁另外，中环嘅荷里活道因为有危险招牌，荷里活道东行线去云咸街方向，介乎落古道至到城隍街之间咧，需要全线封闭噶。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暂时咧就唔好行呢一段嘅荷里活道住啦。重复多次，就是中环的荷里活道因为有危险招牌，荷里活道东行线去云咸街方向，介乎落古道至到城隍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至于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狮隧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窝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系过咗林锦公路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系冇车龙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有少少车龙，去到时代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啊。

冇错，咁如果屋企咧有长者咧，亦都喺呢个疫情里边有啲问题，你都可以留低 Facebook，我哋帮你咧尝试问一下我哋嘅今日嘉宾啦。 系、啦， 因为我自己屋企咧就我妈妈啦吓，咁啊都好大年纪啦，咁亦都有啲喺疫情里边咧叫疫情疲劳啊。咁同埋咧佢未，因为佢冇工作啦，佢唔使翻工啦，佢好少出街啦，佢唔系好知出边其实有几严重或者几唔严重。咁好多时咧想出街，咁屋企人就讲唔好啊，出去食嘢唔好啊，咁佢会觉得点解？唔俾我出去咧，咁有時係比較難去說服佢嘅，因為佢唔知道原來我而家嚇有一段時間嚟呢兩年幾咪夜晚又冇外賣啦，冇堂食啦，又食到幾點，咪好多變嚟變去，咁佢適應唔到啊，佢唔知道究竟而家係點啊，一陣又話得，一陣係啦，一陣又話可以，一陣又得，一陣唔得，一陣又街又唔準出，咁覺得唔好疲勞咯嚇。好，咁喺12點後，嘉玲要呢節目就等住大家聽啦。 好的， 愛好系列， 好，我哋俾個大哥先。 我咧曾经试过一个人咧喺间屋里边独居嘅时候咧遇到打风，嗰种心情我觉得真系几难受。 系咪西贡啊？ 系啊，西贡啊，间屋又大喎。 食唔食风啊？西贡嗰边 好食风， 因为嗱，其实你好就住你间屋嗰个地理环境嘅。如果你喺一啲一排一排一排一排村屋，有啲咪成条村咁咧，嗰啲可能好啲，因为你啲屋挡住晒啊嘛。但如果你啱向正海啊，系好靓景咯， 向住个山嘅。 我嗰时试过有一间村屋咧，我住咧就好中意，因为向正海，好开阳， 打风 一打风你就知死啦。 系啊，未必啊，哇，有时好事好事坏啦。 我讲过成个天台嘅家具吹走晒。 系啊。 我又唔识死，唔使唔绑住佢。而家知啦，已经揾啲嘢压实佢，绑啲石头砖头。嗰时唔知，全部都系嗰啲胶嗰啲咧，好轻型嗰啲海滩用嗰啲咧。 真系会吹 凳又胶，台又胶嗰啲，全部冇晒。 我都试过， 打完 我住喺清水湾道嘅时候咧，打风见佢有一次嘅就系个天上面啊飘咗有好多啲嘢，你少 隔 篱有 啦，有冇埋你，冇埋你，冇埋你， 系啊，但系全部都系胶嘅，啲胶凳啊，你无端端佢有个禅棚啊，咁样就飞嚟，好恐怖， 好恐怖噶。 头先我哋有个朋友喺 Facebook 发一条片啊，新闻嚟噶，就系个男士喺街今日嘅行下跌咗个女窗落嚟啊， 哇， 成个女窗跌 啊！ 但系都真系，总之 大家小心啦吓， 从天降真系。 系啊，咁嗰次就哇，第一次一个人匿喺间屋里边避风咧，我觉得即系几难受。一次啫，嗰次打好大风，唔知九号风球。 如果唔系打风咧，咁你一个人会做咩？ 一个人做咩？做咩都得啦。 系啊，咁点解你唔做嗰啲嘢咧？睇下啲动作。 个风喺出边，你喺入边，系咪先？你睇打又得。 嗰時一個過渡期嚟噶嘛，即係一個把悲傷留給自己嘅過渡期。 咁 又唔關個風 咯，係啦，個重點都冇講出嚟。 唔關個風， 係。 我哋唔話佢，嚟繼續。 俾人鬧嘅，係啊，你做得啱，你做得啱， 係哇，好好啊！ 咁就我而家我有感動眼淚流。 過咗之後咧， 感動咪好感動。 过咗一晚， 有啲嘢流出嚟，唔知边流出嚟，唔知边眼流咗啲嘢出嚟。 鼻涕流出嚟 ，sorry， 你继续讲，你唔好理我。 我哋伸根鼻涕。 第二日打完风，开咗个闸，睇个露台，哇，满目疮痍，执翻起一啲衫，原来咧， 你仲挂出去？你明知打风你唔收，你咪懒到咁样。嗰一點啊嘛，幾條底褲仲吹咗阿陳師奶， 睇佢 陳師奶 B 座， 陳師奶邊個衰佬啊？底褲黃 紅，我知嘅，佢專登諗住吹過隔離嘅就，跟住咧暈人哋嘅啫。 陳師奶，陳師奶， 人哋鐘仔， 我想攞翻。 人哋鐘仔，陳師奶，先攞啦。 撳鐘仔，撳鐘仔三個字唔係幾好講。 我係咩？ 今日門鐘， 今日你門鐘， 撳鐘仔係特別人士先用嘅，特別人士先會講撳鐘仔。係 啊，好難講。 佢撳鐘仔都唔出奇。 咪就系咯， 我冇嘢讲啦，老爱中就系呢一首歌， 我一切随空， 冇错， 点解要随空啊？点 解咧？ 点解随空啊？ 因为好失落啦，执翻起佢一件外套，即系个人已经走咗啦。 唱嘅系咪你系低 B 强？哦，唔系阿 B 哥，唔系低 B。真系好惨，我感动。马振 B， 咁难听嘅马振 B 个名， 好求其，因为生个 B B 出嚟咁嘅样，是但啦，俾个名。 大 B 定细 B 啊？ 系啊，俾个名佢啦，咪叫做 由马振 B 唱出一切随空。 梦中梦中，心里冷风吹。 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 在一间孤独的屋里面，马振 B 在那里震啊震，震啊震。 他在外面那里晾了那条裤，不断发发发， 快点吹，吹陈师奶那边。 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头先你都未讲，点解你明知打风唔收个底裤佢？ 系啊，未解释啊你，唔好废啊喺度。 点解 啊？又你废？点解嘅？唔系通常真系噶嘛，因为佢一定会提大家要做足一啲防风措施，系咪？ 我都有时晾啲衣物啊毛巾出去露台噶嘛。 一定噶。 即系你一见个天，你唔好打风啦，阴晒你都快收翻出嚟啦。 冇错。 你系咪谂住啲风吹干佢？ 唔系，系因为嗰阵时咧，有时我喺第二度瞓，就几日冇翻啦。 哇！你仲可以喺第二度瞓啊？ 你 财政财政几好喎？ 系喎。 又讲到自己几惨嘅，原来你几头住家喎。 嗯。 系咪啊？ 过咗去啦，算啦，啲衫全部收晒啦，都还晒啦。OK。 哦，借翻嚟啊！你啲衫。 要 底裤都唔系借啊！ 哇，咁佢梗系你系掂定系唔掂啊？ 有 几头住家，但系底裤又向人借啦。 边度一借？边度一借啊？底裤系咪喺图书馆啊？ 系咪要咁样啊？ 系咪底裤布啊？ 啲牌系咪唔可以剪嘅？ 系啊，系咪？系咪中间咧贴一块纸巾包一包先？ 奇怪，好奇特啊！ 你啲生活模式，你啲生活模式真系奇人怪事啊，奇趣碌啊，真系底裤借翻嚟啦！ 哇，你咪唔系借噶？咩人嚟啊？你 而家都借紧， 奇怪。好啦，嗱，咁其实咧，即系我而家跟住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咧，系因为纯粹我只不过好喜欢同埋好中意听呢一位嘅新叫做系后生啲嘅歌手啦。 嗯、 因为其实我都觉得嘅就系，其实而家一路都。間唔中你會聽到有一啲嘅歌， 佢啲呼氣聲好大。 係啊，佢成日耐唔耐都係咁嘅，佢又好似唔知咁。我成日同佢講，我話你有冇留意你自己有時呢啲咁嘅？ 使唔使嗰啲電壓啊？嘣嗰啲， 撞落個鼻度， 電一電個鼻，嘣嗰兩個撳住個鼻。 係咯，佢 就完全唔知喎，成日都係咁。OK， 咁我就其實都係好想就是、透過有時我哋呢一個嘅啊愛好系列咧，去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就覺得好聽嘅歌啫。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有一種嘅感覺嘅，就係、是、好多時候揸緊車又好啦，又或者係即係聽下而家有好多嗰啲新進歌手嘅歌曲。咁啊，又可能呢一位就岑靈兒啦，我覺得佢唱歌咧係療愈系嘅一個表表者嚟嘅，因為有啲人嘅歌聲唔知點解俾你聽到嘅咧，你會覺得嘅就係佢好似喺你身邊嗰度同你講緊嘢嗰種咁嘅感覺啦。所以今日嘅藉我哋嘅主題係講緊風嘅話咧，我好喜歡嘅呢一首歌曲，希望喺呢個時候介紹俾大家。上過我哋嘅龍虎榜嘅啦，一首非常之好聽嘅歌曲《風的形狀》啊嚇，送俾大家有岑靈兒嘅呢一首歌曲。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地。凝望那天高地广，沿路写下我长夜里看走什么，才值得你为曙光，为明日向往。尽管会不安， 形状岑靈兒呢首歌快到12点钟啦，啱啱阿李麗陽我知啦，有啲铺头呢咪可以还嘅，即係啲衫可以退返嘅、有啲人专登着完一日之后呢唔剪牌咁跟住唔啱着啊、我已经买多咗诸如此类退返啲钱嘅， 会 唔会係咁呢、但我唔知原来底裤都可以喎、 但係咁样喎，我咪同大家讲过嘅、我都试过嘛，但嗰次佢就唔係话专登咩嘅，就想去换 size 我知啊，你话嗰个 supervisor 会问啊嘛，咁惨啦，问佢嗰啲 得些好意需回首， 好啦，你讲完西贡，我都讲西贡。其实咧大风啊、夜晚啊呢一种种加埋咧，有时咧尤其是冻添啊，冻大风夜晚咧系会令你唔想出户外嘅， 会冻 好辛苦嘅。但系呢一晚咧，我最记得嗰时喺西贡住啦吓，就唔系你个邻居嚟嘅，即系唔系近你嘅。咁 即系你唔系黄师奶， 唔系系啦，冇陈师奶附近嘅，我冇挂底裤出去嘅。咁咧就，但我有个天台单位，即系三楼连天台，我系第一次有做咩唔好笑嘅？你谂起陈师奶。 OK， 咁啊，嗰时我第一次喺西贡呢啲咁空气好同埋比较冇咁密集集嘅地方咧，有一个天台，我好 enjoy 嘅。梗系啦， 系啦。咁嗰次咧就因为有狮子座流星，咁我就拎埋张好厚嘅被，但真系冻嘅，系真系冻嘅嗰晚。 但嗰年真系真系睇到啊！ 真 係 睇到， 我都有睇，好勁， 好多， 係啊， 飛嚟飛去嗰啲流星，咁我就真係瞓喺天台，淨係望。有時你睇星咧，你條頸好攰嘅，係咁睇。但我真係瞓咗喺度，就望住個天，就好似嗰個天花板有啲星咁飛嚟飛去，嗰個感覺真係一世都難忘。 嗰年係好凍， 好凍， 因為我都記得嘅就係、是、我因為我咪同你講 好凍啊， 我睇到火流星嘛， 好凍， 係突然之間想咪攞諗住要落去攞啲嘢上嚟嘅時候， 冇睇到，唔知 嗰年好犀利啊！嗰年嘅獅子座 好值得睇， 係啊。基本上就是你望上去都有， 系，即系你求其望都有。 唔系啊，冇错。 多过望嗰啲车。 跟住之后有好多时候有又系又咩狮子座流星雨啊？今年唔睇嘅话要六十年之后先睇得啊！嗰啲全部都系 我已经睇过最好。 系啊，冇错，已经无憾啊。 夜晚有呢啲风吹过，喺今日 哇， 爱好系列嘅最后送上俾大家就系夜风中 啊， 好舒服。 睇消防， 冇错。 好， 不过阿马老强揾嘅， 哇，小心啲。 可能未必系从小 咁吹大风嘅。 夜风中自弹自唱，残枝火似再难照亮。夜已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冷难再亮。旧梦如能再，难复那当日无恙。日有相，我的心给风花已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上，唯求向上，全忘凄怆，灭了火光，心也照夜风中自弹自唱，残枝火似再难照亮。夜已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冷难再亮。旧梦如能再，难复那当日无恙。明晨红日又上，我的心给风花已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上，唯求向上，全忘凄怆，别要火光，心也照亮。以往那火光化出千万朵情花明亮，明晨红日又上，我的心给风花已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上，唯求向上，全忘凄怆，灭了火光，心也照亮。 徐小凤嘅呢一首《夜风中》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风骚浮人》。咁一阵间十二点钟之后咧，嗱，其实我之前都有呢一个嘅做法噶啦，逢星期四。 应该是逢每个月最后一次星期四呢，我们就会有一位特别的嘉宾的，要讲一些家庭相处的问题。今天呢有前社福界安老服务注册社工骆耀文先生骆 Sir 跟我们讲一下呢，就是说怎样跟长者啦、老人家啦相处，尤其是这个疫情里面。 身心健 康、 啊。 身心健康的。 如何照顾呢， 没错啦。大家就千祈不要错过，有什么问题都是放在 Facebook， 我们帮你试一下问一下他啦，好吗？ 没错。好啦，都可以帮你问一下、因为妈妈都需要。 妈妈都需要。是啦，或者问陈师奶咯，系啊， 陈师奶， 喺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即系北纬21.6度、东经111.2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广东西部。马鞍已经在广东茂名电白附近登陆，受马鞍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间中会有狂风影响香港。初时本港西南部离岸和高地仍然会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马鞍远离香港，本港普遍风力将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昂坪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0、51和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8、80和51公里。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初时西南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和酷热。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9点，跌27点。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272，瑞士法郎8.139，澳元5.448，加元6.059，新西兰元4.874，欧元7.8374。每百日元兑港元5.7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34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9点，升1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9美元，卖出175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的坏车事故在九龙啊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在翠屏南村对开中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龙尾又排翻落去呢个鲤鱼门道啊，塞紧车的朋友要忍耐一阵间，同埋经过要小心。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在翠屏南村对开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在鲤鱼门道。而港岛咧，中环嘅荷里活道因为部分路段受到危险招牌事故影响，荷里活道东行线近住落古道至到城隍街嗰段咧，而家封咗路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啦，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都仲系比较繁忙嘅。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君汇港一带咧，而家系比较多车嘅。而观塘道东行线去伟业街天桥方向咧，亦都系好繁忙啊。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咁至于渡轮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来往平洲、梅窝、芝麻湾、长洲嘅渡轮服务咧，长洲至平洲、北京芝麻湾会喺下昼12:45恢复服务。平洲至长洲就会在下午1:35恢复服务，长洲至平洲经芝麻湾的会在下午2:45恢复服务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健超新星2022。8月26号伊丽莎白体育馆出席歌手包括泳儿、施康桥、云浩影、张天泳，以歌曲鼓励青年人为未来奋斗。约定你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落大雨唔使落地盘开工耶！ Yeah! 落大雨系有好多户外工作咧都要暂停，但系落大雨之后，我哋咧就要清理积水，保障工友嘅安全啊！ 大人大姐唔通咁容易俾啲雨水溅亲咩？ 你咁谂啊，就真系大错特错啦！原来落大雨都冇淋醒你啊！唔该你听下《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嘅二台话你知，今集咧会讲大雨过后清理积水嘅重要啊！ 九转回肠不如水饺。老城吉搭汤，唔讲你知唔知佢哋都系山东菜呢？ 香港好多人都唔认识山东菜，其实山东菜系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系非常之重要嘅菜系。 由于先防到春秋战国，原来都揾到山东菜嘅踪迹。今次仲请埋山东老板食住讲山东菜嘅美味故事。 电视节目《未知天下》，中华色香味，星期六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我哋今日呢个星期四嘅环节吓，咁啊同骆耀文先生前社福界安老服务注册社工倾嘅骆 Sir， 你好， 骆 Sir， 早晨， 早晨， 各 位主持大家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想请教你咧关于咧老人家嘅问题啊， 冇错， 我屋企有个老人家。咁但系咧，我哋就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嘛。 系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我对住佢咧，我冇乜耐性同佢倾偈嘅，有时又发猛整嘅。阿骆 Sir 啊，你有冇啲咩小秘诀你可以话俾我哋听？ 但我想问翻阿马小强，点解你会冇耐性？系咪因为佢同样嘅嘢问好多次啊？即系个问题出喺边度咧？定系你自己身上？ 可能我自己嘅问题，即系自己老人家咧就真系猛整啲嘅。我去朋友屋企，我氹到。朋友老人家好开心噶，就系唔知点解冇耐性。阿骆 Sir， 你有冇办法即系教下我咧？我呢个不肖子可以点样做好啲同老人家沟通咧？ 唔好咁讲，大家分享一下啫。 好啊， 我谂咧，首先了解你个老人家佢个习惯啦，或者佢嗜好啊，或者佢本身啲性格点样。个个长者嘅性格都唔同噶，唔可以话诶个个都系咁样嘅。 系， 个个都有佢自己特点啊，或者佢般静啊，有啲中意玩啊。佢中意講笑啊咁樣，我哋因翻佢嘅情況咧，因人而異啦。咁如果佢真係比較猛整啊咁樣，咁睇下佢咩原因猛整咧？係咪冇人同佢傾偈啊？定係話咧，即係啊，佢咧冇乜嘢娛樂啊，冇乜嗜好啊？係咪要即係幫下佢睇下佢有發揮啲咩嘅娛樂嗜好啊？等佢咧調節下身心咧，咁可能會好啲，或者咧即係多啲關心啦。咁關心係最重要嘅。首先唔好怕佢咧，即係猛整啊。即係囉嗦啊，或者係即係發脾氣嘅，我哋即係要學習一個忍耐啦，慢慢咧，佢覺得我哋咧真係關心佢啊，有耐性聽佢講嘢啊咁樣，咁自然咧就個溝通就會好啲咯。 其實咧， 可以先 慢慢可以令到佢咧，即系可以行多一步咁样。 知道。 其实咧，我自己咁谂啦，因为咧，老人家都有分年纪，到底有几老啦。第二就系佢身体状况有有啲老人家仲系好行精神噶嘛，行得走得，自己出去饮茶行山， 好活跃。 反而嗰啲我觉得咧问题应该唔大，因为佢有同出面社会有接触啊，自己要行得，唔使一定要你陪，因为佢有 friend 啊嘛。所以大问题咧，我自己觉得就系一啲可能真系咧行动不便啦，出唔到去或者身体比较虚弱嘅，系要人照顾，即系甚至自理能力都可能冇乜嘅。因为我妈妈咧暂时啦，即系个身体状况就系去到咁样啦，即系要人照顾啦，好多生活嘅好少嘅事情都系帮佢做啦。咁亦都因为佢冇出街啊，佢唔知道出边嗰个社会或者而家出面嘅世界发生咩事。阿乐 Sir 有时咧，即系因为疫情呢两年咧，都令到我哋喺外边好受影响。譬如出到去食饭，唔出到去食饭，甚至唔好出街啦吓咩？甚至探都唔好探，好多呢啲事情出现过。佢唔明啊，佢会觉得点解你唔俾我出街啊？或者点解我哋唔可以开食饭？即系我哋嗰啲叫饭局啊， 系因为以前人食饭。 疫情之前，我哋中秋又食饭咩？成日好多聚会，好多聚会，好多跨家聚会。而家唔得，点会唔得啊？即系。阿乐 Sir， 即系佢有时佢哋唔明白，咁应该点样同呢啲即系呢啲比较行动不便嘅老人家可以解释咧？ 系啦，喺呢一方面嘅照顾，譬如喺身心方面要注意啲咩，亦系唔同噶。 系啊， 系明白。首先咧就系要睇下咧，个老人家究竟啲资讯系咪佢即系唔系好清楚？其实好多资讯嘅嘢咧，系透过好多媒体咧、电视啊、收音机广播咧都可以攞到嘅。咁系咪佢冇呢啲咁样嘅资讯，或者佢唔识得用？咁如果係嘅話，我哋幫佢咧瞭解啲資訊，即係透過客觀嘅啲資訊咧，好過你去講啊！你去講佢唔信噶嘛？佢話唔係你呃我啫，你想我出街啫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啲客觀嘅資訊咧俾到佢嘅話咧，咁佢可能清楚嘅情況。好啦，如果啲長者佢本身咧好想出去嘅，咁但係咧因為我哋擔心啊，咁我哋要揾啲方法咯，有冇啲方法？譬如話咧啊，即係出去嘅時間，佢係咪已經做足曬所有嘅措施裝備啊？譬如话打齐针啦咁样吓，又或者咧即系有口罩啊，要做翻呢一啲嘅之前嘅检测啊等等啊，同埋拣啲人少嘅地方，或者非繁忙时间啊，可以去到某啲地方见翻佢一啲熟悉嘅人，或者未必系人嘅，你可能去过某个地方行个弯，佢都会开心嘅。即系如果佢真系好想出去嘅话，转翻转头。有啲長者咧係唔想出街嘅喎，咁你要鼓勵佢咯嚇，係啦，佢擔心可能佢或者甚至乎有啲已經曾經染過疫嘅，佢會擔心再一次染疫。咁點樣咧？就係話我哋又要做足曬所有功夫，即係盡量減少。嗱，而家所有嘢都係盡量做嘅啫，即係盡量減少呢啲咁樣嘅情況，又鼓勵佢。另外啲誘因啦，有冇啲咧？即係佢唔想出街，會唔會有啲嘅 原因咧？ 先啊，咁样系啦，亲戚朋友佢想见嘅，系某个地方见啦，咁样唔一定喺就茶楼酒馆嘅，唔系公园啊，某啲地方或者一啲嘅即系少人聚居嘅地方，都可以要做呢样嘢咯。咁所以我哋总系要谂啲方法，就唔好话咧，即系指责佢啊，喂，你唔出去啊，哇，你唔出去时下行唔到噶啦，吓佢咁样，即系尽量令到佢都安心啊。咁呢情况咧做到嘅话咧，可能佢会尝试下咧，系外出咁样。 乐 Sir， 其实咧，我讲紧我就喺疫情方面嘅话咧，我谂有好多嘅照顾咧，应该系疫情嘅期间同埋以往嘅照顾，应该有啲分别嘅。头先咧，你都讲咗啦。咁但系我就觉得，既然我哋喺度讲紧呢一个嘅主题嘅，就系身心都健康啊嘛。我谂其实咧喺呢一个我哋正常应该系话我哋普通人啦，年青人啦，都可以喺呢一个嘅疫情当中嘅话咧，应该承受咗好多嘅心理压力嘅。咁我哋又点样去理解喺疫情期间老人家佢哋所承受嘅心理压力？因为我曾经有听过打几多针，佢哋都可以嘅，就系哇谂完又谂，谂完又谂嘅， 又好惊， 又或者会唔会惊有后遗症呢啲咁嘅嘢？我哋点样去让佢了解，同埋喺呢一方面嘅话，令到佢可以安心咧？ 首先要从佢哋角度去睇啦，即系吓，仲睇佢点睇嘢咧，佢哋点去谂咧咁样？佢可能唔系净系担心自己，亦都担心整惹到其他人啊。佢可能系好心嘅，系咪？咁我哋要即系同佢角度谂啊，你可能担心自己有事，或者可能担心影响我哋咁样吓。咁嗱，功夫做足晒啦，咁其实咧就可以尝试下。如果暂时唔可以出街，或者真系疫情出边咧系比较严峻嘅话咧，咁可以喺屋企啊，譬如话咧系有冇啲嘅活动啊吓，或者系有啲运动啊。而家坊间治疗师就做咗好多咧，嗰啲网上边嘅一啲嘅运动练习片段啊， 有噶，俾老人家有噶， 有噶，好多噶，而家咧。 好多呢啲咁嘅片段咧，啲機構咧就擺上網嗰度咧，咁我哋去揾咯，其實 search 到嘅，揾到嘅，咁咪可以增加佢身體柔軟度啊、四肢伸展能力啊、心肺功能啊、平衡肌力等等，都係咧幫到佢哋嘅。即使佢冇呢個習運動嘅習慣，唔緊要啊，我哋如果屋企人可以嘅，同我一齊住咯。如果唔係同我一齊住嘅，如果有工人姐姐嘅，工人姐姐一齊去參與，咁佢嘅人一齊做啦，咁佢就會開心啲，即係肯願意去做。千祈唔好催佢，或者唔好咧用一个即系强迫嘅手法啦，慢慢慢慢咧循序渐进咁。因为呢啲运动咧都系噶，我哋都要小心啊！运动都系要循序渐进，量力而为，睇翻佢嘅精神同埋能力状况咧，先至做得到嘅。如果唔系咧，就产生一个反效果添。 其实咧，相见好同住难啦，唔单止系长者啦，甚至普通我哋自己夫妻啊，同龄嘅朋友都有一个问题啦。其实有时咧，我自己觉得啦，除咗疫情带嚟嘅影响，基本上同老人家相处系有啲嘢咧系要融合嘅，要迁就嘅。例如话老人家可能咧喺卫生习惯方面啦，可能我唔知仲有冇啲长者将嗰啲咁样啦，又或者一啲我哋未必会接受，但系佢会做嘅事情啦，又或者咧有时我哋会做，但系佢未必接受，譬如我哋夜瞓。啊！开电视开得大声啊！等等等等， 系啊，唔好唔准我哋饮冻嘢啊！ 甚至有啲老人家唔中意屋企有宠物嘅，咁但系如果阿仔又买只狗啊，养猫啊，咁佢会觉得哎呀，你只狗阻住晒或者周围屙噗噗啊，咁即系好多呢啲嘅问题系咪啊？阿乐 Sir， 即系基本上一家人相处咧，好多嘢都系要互相迁就同系包容嘅，唔知阿乐 Sir 同唔同意咧？ 系啊系啊，即系老人家我哋都可以有啲方法可以同佢傾嘅，頭先講啊，即係有耐性啊，呢個主要都係一個因素。我哋自己本身都係，我哋要明白佢哋啦。另外，如果啲長者咧，佢哋係去開一啲即係長者服務中心咧，其實嗰度都有啲社工啊、阿 Sir 啊、Miss 啊，佢哋會有啲嘅叫長者教育啊，提醒佢哋嘅。咁呢個都係互相去相遷就啦。即係人與人相處咧，真係唔係咁容易。一家人一家人咧，你話家庭係最温暖，但係咧家人咧亦都最容易衝突嘅喎。 系啊， 系啊，系啦，冇耐性啊！ 大家点去相就？咁我谂咧，作为年青人咧，我哋要先行一步，因为长者可能佢生活咗咁多年啦，佢都已经咧，即系好啲嘢已经习惯咗啊，唔系咁容易改变啊。譬如我举个例子，有啲老人家，佢唔中意开冷气嘅。 系啊， 系啊，呢个真系又系冲突点啊！ 开窗又嗌冻啊！ 系啊，咁佢可能佢，因为我谂咧，长者佢哋嗰个年轻时代咧，佢啲空调设备系少啲嘅，所以佢哋都习惯咗，同埋比较佢哋系比较耐热耐寒嘅，好得意嘅，耐热耐寒啲啊！或者有啲系因为悭钱啊，都唔定噶，我唔想用咁样。咁我哋又要睇下咧，咩方法咧可以令佢改变啦？咁最紧要咧就话唔好用一个责备嘅口吻，或者用啲婴儿化嘅口吻去教导，譬如话，乖啦，或者啊，你都唔乖，唔听我哋讲嘅。 我就系觉得系啊，你要当佢小朋友咁样啊，系咪啊？ 啊，系啊，咁叫婴儿化咧，又或者咧，即系佢好悭钱嘅，咁我哋可以，我哋直接话佢就难啲啦，可能引述一啲其他人嘅讲法啦。啊，譬如我都听过啲老人家话，钱咧如果用唔到咧，其实就唔系自己嘅，都系一堆数字嚟嘅。咁用呢样嘅方法咧，同佢沟通，软性啲。讲道理一啲慢慢咧睇下可唔可以同佢倾到，就唔好惊佢咧话你啰嗦啊长气，因为其实我哋以前都有话个老人家啰嗦长气啦，佢叫你着几件衫出街，我哋都会话你长气啰嗦，所以我哋咧就要用一啲方法咧令到佢咧觉得我哋系关心佢嘅。是有耐性的，慢慢咧潜移默化咧，希望可以帮到佢哋啦。 不过咧，我自己亦都因为过去嘅经验咧，老人家好中意人听佢讲翻以前嗰啲旧时啲故仔 啊。系啊，想当年。 我阿嫲咧成日同我讲作战时候点样走难啊嗰啲，或者旧香港发生嗰啲。 大兄讲咗十万次噶啦喎。 系啊，咁但系如果大家得闲咪坐喺度当古仔听下咯，听下佢哋讲嘢啊，咁佢哋好开心噶，即系你听老人家讲下佢以前啲开心事啊，做女嗰阵系点啊嗰啲咁样，我自己个体验就系咁啦。 我依家落上头吓， 都系一样咧，即系要有啲耐性去听啦。其实咧，如果老人家会讲翻以前嘅嘢咧，其实都唔系坏事嚟噶，可能系好事嚟噶。我成日话老人家中意想当年，其实想当年咧就令到个脑筋咧保持好啲啊， 系 啊，仲记得。 所以我哋要聆听啦，但系佢谂下咧，就系试下谂下，小朋友就希望快高长大啦，青年人咧就希望升学揾到好嘅工啦。再大一啲咧，可能就谂啊有冇结婚啊、置业啊或者发展事嘅谂法啦。中年人咧可能开始都谂住咧点样储蓄啊，预备将来退休啦。咁长者已经系晚年啦，咁 咁佢可以諗嘅咧就係多啲回顧翻以前一啲嘅事，尤其是啲開心事啊、威水事啊咁樣。 嗯， 佢哋未必好似呢啲其他年紀嘅人一樣可以向前望啊。 嗯， 咁所以咧，其實咧有啲而家有一啲叫做咧係懷緬治療啊，即係就懷緬。可能是一件好事嚟嘅， 懷緬治療啊，幾得意喎！ 我哋有時都會啦，去啲舊區度食下嘢啊，呢啲都係啊， 但係聚舊啊，都會講下以前啲學同學啊啲咩嘅。 你講十萬次都唔厭噶， 係啦。咁但係我哋咧，如果即係有時聽得多咧，咁你可以回應下，或者唔回應都得，或者回應下就啊，其實咧啊，早幾日你都同我講過呢件事喎，我都記得噶啦咁樣。咁但係唔好批評佢，即係話你可以提一提佢就話。啊！早幾日咧，我都聽過你講，都幾有趣喎、哦，咁咪已經得噶啦。咁、變咗咧，佢覺得你接受佢啊、就唔好即係話咧，你唔好再講啦，已經聽到好多次啊，聽到可能已經聽到十次，就話十萬次。 我就係成日講呢一句， 我都 係 啊，你講咗十萬零四次啦。 是啊，我哋有時誇張咗令到佢覺得好唔開心。 明白。其實樂 Sir， 我想講嘅就係話咧，即係其實如果係咁講法，雖則我哋都明白個道理嘅，但係有時莫過於嘅就係後生仔一定係有時間上面可能未必真係成日都可以就到佢。有冇一啲嘅科技上面嘅嘢，我哋可以幫到手？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譬如可能係有啲嘅視頻嘅，我要可以教下老人家做運動。咁譬如好可能就仲有冇一啲我哋唔知道嘅，例如平安鐘啊，又或者係即係呢一方面嘅嘢嘅話咧，其實都可以介紹。等我哋可以喺照顧上面嘅話有啲幫手咧。 平安中咧，而家都有啲即係一啲叫做政府資助機構啦，私人機構都有辦嘅嚇。咁、都令到老人家即係譬如帶身度啊，或者喺廁所附近啊裝一個咁樣，咁佢周圍都可以掂得到。 有咩事 啊？係啦，咁平安中又好啦，或者係可以帶嚟安全感啦。咁、對於一啲患有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咧，仲有啲而家出邊有啲叫智能機械人啊。机械狗啊，机械海豹啊，咁我咧， 机械海豹， 帮佢做啲咩工作啊？ 跟佢出街啊？ 帮佢做咩？ 唔系喺屋企嘅啫，呢啲通常啲患认知障碍嘅出唔到街嘅，即系要人带先出到街嘅。咁喺屋企咧，同佢有个互动，最主要就系有个互动嘅关系啊，令到佢唔会好似咧一个人咧，即系呆坐喺度啊，自言自语咁样啦。或者对于一啲即系长期卧床嘅人咧。可能有啲叫安全家居安全嘅監察器咧，睇長者呼吸啊，一離床嘅情況係點樣啊？咁變咗一個安全感咯。咁呢啲產品咧都有幫助。不過咧，最好咧，如果你真係想買，想或者服用之前咧，去請教一啲非牟利嘅長者服務中心。就如果唔係，得咪無所用嘅。 明白， 好 知道。 好，今日再一次多謝樂 Sir 啊，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多謝曬。 唔該曬樂 Sir， 多謝你，拜拜。 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stars， 开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就到 re mi fa sol la ti do， 咪辗转咪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到 re mi fa sol， 继续到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y，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换到。 既然呢首你好啊，去到12点29分翻嚟，我就会有 Dr. Eric， 冇错，讲下宠物嘅事情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今朝9:20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马鞍已经在广东茂名登陆，预料会横过广东西部。而受马鞍相关外围雨带影响，间中会有狂风影响香港。而随住马鞍远离香港，本港普遍风力将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今朝受风暴潮影响期间，时值天文涨潮，海水上涨或者令到低洼地区出现水浸。其中在油塘鲤鱼门，水位是清晨不断上升，村民和店铺预早在门外堆起沙包。当局在村内兴建临时桥，加装挡水板，亦都有助防水浸。而在柴湾杏花村，凌晨风势加剧，间中有海水涌上岸，有市民在岸边观浪，警员一度到场劝喻离开。政府要求所有院舍员工下星期三起加密核酸检测至隔日一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是根据疫情变化而定，希望强化对院友的保护屏障。院舍员工仍然要每日做快测。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形容，隔日核酸检测会令业界疲于奔命，质疑检测商收样本时间，亦都可能令到结果有时差。希望当局先试行加密核酸检测至每星期两检。美国第一夫人吉尔对新冠病毒检测再度呈阳性，属于复阳个案。至於總統拜登的檢測結果是陰性，吉爾的發言人說，吉爾目前沒有出現病徵，他將會留在特拉華州並重新隔離。白宮醫療團隊已經通知密切接觸者。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正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1.2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广东西部。马鞍已经在广东茂名电白附近登陆，受马鞍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

嗯，哎呀，你咁样讲好尴尬啊！ 因为佢懒，因为佢近得你多。 嗱，因为做老板咧，你知啦。同埋琴日咧，其实我做呢行都易嘅。咁你琴日唔知道今日会咁早落课噶嘛？所以 边个会知道啊？个个都唔知道啦。 就唔约朝头早。 其实琴日嚟晒噶啦。 你咁讲咪得咯？你使乜讲到我尴尬傻猪嚟噶？好 都要即时谂个借口噶嘛？ 你唔讲惯大话啊嘛？ 不如其实我哋今日几个题目讨论嘅，不如咁啦，我哋由这个。我哋前日啊，讲咗呢个 cloning 啊，即系呢个复制动物。咁啊，因为有个女仔咧，就好即系唔舍得佢离开咗个狗仔，就将佢复制咗。咁但系我哋喺直播室都讨论过少少。你作为兽医咧，对呢个问题咧，你会点睇啊？即系你系 pro 啊，定系你觉得都系唔应该啊？ 我谂啊，我认为真系一个好危险嘅活动啦。其实即系你谂我哋应唔应该复制人咧？咁啊，但系个答案系唔系即系冇咁动物咁明显。啊，咁样就人就明显好多，就系唔应该复制啦。 系啊，有好多道德同埋伦理嘅问题噶嘛。 嗯， 系啦，有好多古怪嘢啦。譬如如果一个阿妈咪复制咗自己，咁、那个细蚊仔系个女啊或者个妹啊。 嗯， 系啦，咁样加埋好多事嘅。你复制咗一个人，咁样就其他人就认为嗰个复制人咧系咪应该？系咪应该好似复制嗰个人嗰人嘅性格啊、行为啊？ 唔知噶喎、 啊。如果你系啊，咁就变咗嗰人冇咗一种自由啊。 嗯 ，OK， 因为身边人会开始戒佢啦。咁其实同埋一样嘅，如果你睇嗰个访问咧，其实嗰个女仔第一样好 highlight 嘅就系、是，哦，嗰只狗同之前只狗一模一样嘅。 嗯 嗯。是啊，他有讲啊，是啊，所有啲动静啊，啲生活模式啊，都系好似以前。佢其实就系想要翻第一只啫嘛，佢唔系想要呢一只，系啊，佢其实想要翻样嘅狗啫嘛。 系啊，其实好糊涂噶。其实狗咁，如果人好想要翻一样狗啦，不过我经验话俾我知，其实佢冇需要复制一只狗去制造一样嘢嘅，好得意嘅。你如果养只动物咧，任何你我有嗰啲客咧，养啲狗咧，永远都曳啦。佢只嚟咧，移咗20年咧，都曳嘅。系其实系点？佢系只乖定只乖？我啲狗咧，我自己只狗咧，只都同一个性格嘅，个个都戆居居 咁得意嘅， 傻。 因为近得你多可能。 傻一傻下， 认为呢样嘢系咯。 哦，即系其实你嘅意思系话，其实就算你养一只唔系嘅同一只狗，用一个咁样嘅环境同一样嘅对待嘅话，佢都系差唔多嘅。 近朱者赤， 咁嘅意思。 即系使嗰38万或者 whatever， 佢使咁多钱咧，做呢样嘢啦。咁其实诶，头先我讲即系，我认为复制系即系 好危险嘅事。 危險啦，佢哋可能會短命啲啦。個過程係未至於安全啦嚇，所以點解人類係 100% 被即係禁咗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一種尊重嚟嘅，你複製咗一個人，咁嗰人係點咧？咁啊，複製咗動物，因為佢唔識講嘢嘅，你想點就點、咁啊，係咁樣啦。有啲方向就係有啲人就，其實美國嗰個 FDA 即係嗰個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即係控制食物同埋藥物嘅管理嘅公司咧。嗰、那個政府機構咧，就其實容許咧複製咗嘅牛啊或者剩咧係被食嘅。 嗯。 即係咁啊，話食就我信係一樣嘅啫。其實個肉嗰方面。個結構係唔同， 即係如果只係放食用為就嚟講咧就 O、OK, K， 但係做如果當寵物啊，即係有呢個心靈交流就唔係幾好啦，係咪咁意思啊？ 我意思係個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話 O K 啫，我就認為都係好有問題。 哦，即係你覺得就算食用都唔應該。 其實危險嘅，你同埋你知道佢哋會而家都有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養而家啲牛都好似噶啦，都未至於近親繁殖似啦，不過就似啦，所以好多病痛都可以好快傳播嘅。不過咧，就而家如果你諗啊，如果只牛 DNA 一模一樣嘅，咁啊基本上如果有任何恐怖嘅病毒性咧，就其實咧就全部會毀滅曬嘅，因為佢哋基本上冇一隻會有新嘅。DNA 去抵抗佢嘅， 系其实你头啱提，你提到呢个问题咧 ，Dr. Eric， 其实有时咧，你会唔会知道，因为近亲繁殖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咁如果有啲 breeder， 咁何况系同一个 DNA， 系啊，有啲繁殖者咧，如果为咗多啲嘅 BB 咧吓，爱嚟卖钱咧，会唔会都有呢啲噶？即系有时唔理啦，总之成家咁嘅起埋就生啦咁啊。 好多人都係睇個樣貌不擇手段㗎啦，因為佢想佢有個糊塗，就認為啊依只咁靚，咁如果你攞兩隻靚嘅一齊，會唔會仲靚啲咧？係即係糊塗啦，係啦，所以依個問題係都幾大，你同埋加埋你諗啊，你人類就係咁恐怖同埋殘忍㗎啦，所以如果你話人又好，狗又好。如果你複製到一個人嘅，咁我哋就人咧就驚，而家有個問題就係驚，就啲人話係一個好處嚟添嘅，就話我哋複製咗一個人啊，或者而家講啦，豬都或者可以啦，就可以攞佢嗰啲內臟去捐贈嘅。 嗯， 哦， 嗰種尊重，即係呢個係一個真實嘅危險嚟嘅。 嗯，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你知道啦，如果你係好容易就走火入魔噶啦，成件 事係啊，係 啊， 就會失控噶啦，同埋就話就係擔心嗰啲人就會攞啲最好嘅 DNA 將佢可以一齊，以為嘅就係一加一就係等於二啊嘛。但到最後，其實你喺生物學上嚟講嘅話，係唔知道噶嘛。到第時會出咗啲咩嘢出嚟嘅話，係冇人知啊嘛。亦都驚有人會咁樣嘅話，有錢人你咪可以嘅就係話攞最好嘅 DNA，跟住去做一個就係 perfect baby 啊嘛。 嗯，即係冇任何病徵 嘅，係咪？即係個完美嘅 BB 啊嘛。 嗯， 係啊， 係啊，呢啲就係啲道德上面嘅一啲大家嘅爭拗嘛。 系啊，咁你谂咧，成有无端端有大晒中国人有金色头发同埋蓝眼睛就真系 死 啦！系啊，系最紧要，最紧要系有呢啲嘢噶，有 啊， 系啊，有一家嘅中国朋友咧，成家都蓝眼睛嘅， 点解嘅？ 系啊，我估佢哋我估应该传统，即系系可能系佢哋就好多代都冇沟过噶啦。中国人嚟嘅，不过怀疑都有啲新疆血统啊，或者啲西方少少嘅血统啦，即系中东啲咯。不过就啊，所以你可以幻想话咁靓，咁我哋覆盖呢个 DNA 啦。咁而家因为你可以唔止覆盖，你可以摆个 DNA 入去第二个人 BB 或者咩整到佢蓝眼睛之后再覆盖佢，咁咪死啦。 就系咪咁嘅意思咯？咪就系话，如果有钱人嘅话，佢哋又可以俾到咁样嘅钱，跟住你就系话哦，我要佢第二时个 BB 嘅就系要长脚嘅，咁你又摆啲长脚嘅 DNA 落去，系咪？ 系 啦，即系咁嘅意思啊嘛。 即系扭曲晒所有大自然。 咁你对呢个生命系啦，其实唔系应该系咁噶嘛？ 系 啊，同埋你话有钱人咁样，冇钱人就可能话就系复制，因为佢可以整佢壮少少去捐赠器官嘅死啦，咁样即系你知道呢个世界，你即系大家都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知道其实即系可以好都儿戏嘅就成呢个世界。 明白。 即系佢哋觉得嘅就系，既然我哋人类唔可以咁样做嘅时候嘅话，其实连动物都应该系咁咯，系嘛？即系我谂 同一概念， 冇错，系控制唔到。 其实头先你讲到咧，都系残忍咧。我最近睇一篇新闻咧，就话有个人喺 post 出嚟咧，就话自己喺水塘钓咗几只巴西龟，就攞翻去煲汤，佢仲大胆咁 po 咗出嚟。咁好多人就即系当然话佢好残忍啦，亦都系唔应该咁做啦。咁样，其实你据你所知咧，其实而家呢啲咁样嘅算唔算系犯法？即系佢咁样 哦，犯法嘅。香港嘅即系有个法例就系你唔、即系佢冇指定咩龟嘅，其实就系任何野生嘅龟都唔可以即系攞嚟食啦，捉嚟食啦。所以就其實犯法嘅，嗰、那個人個阿叫就話係巴西龜，係其實巴西龜係對香港個環境有破壞嘅。 嗯， 咦？咁 你有講過㗎？ 係 我有講過㗎。巴西龜 都係執行咗呢個法例嘅，所以法例上你只係冇情講嘅，係黑黑白白咁樣嘅，即係點就點啦。所以其實犯法，所以唔好市民去做， 千祈唔好做，係啦。 呢、這個問題有一條友去捉三隻嚟煲嚟湯食，我認為就冇乜幫助啦嚇，同埋自己攞嚟搞啦。不過咧就你話有即係食只龜咁樣成個過程就有其他，即係我冇咩 double standard 嘅一方面。你知道我哋都可以去食水魚啦。 嗯。 喺街市咁都係貴嚟嘅啫，咁就你即係最緊要係，如果係即係唔好捉翻嚟咧，梗係你去街市 街市買啦，係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要食呢啲嘢，即係等於咁啫嘛。你喺街市有乳鴿賣㗎，但係如果你喺雀仔街揾個石掟嗰啲地下嗰啲，跟住攞翻去煲湯，一樣拉得㗎嗰啲。 系啦，系啦，唔同即系野生同埋人养系有啲唔同，不过好得意嘅，道德上就好难讲有咩分别啦吓。所以就起码即系我即系呼吁市民，如果你去街市，去真系买水鱼啊、买鱼啊或者乜嘢咧，特别蟹啦， 我就一定整咗死咗佢先嘅，即系唔好即系间生煮熟佢咯。 其实而家冇咩系会间生煮噶嘛，除咗 虾咯，啲虾， 除咗虾之外，我真系见直咁摆落嗰啲 醉虾， 系醉虾摆落啲煮熟嘅热嘅酒里边，我就见过嘅。 蟹都会，鱼就常见添。 哦，系 鱼基本上仲系半生熟嘅，仲攞去隔生蒸咁样，即系都常发生嘅事嚟，日日都发生。所以就咁样啦。所以嗰条友点样杀嗰啲龟去煲汤，反而就一个道德上问题啦。 好 ，thank you， 唔该晒，多谢你， 多谢 多谢晒，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听日星期五呢就有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啦，咁听日留意住我哋有啲咩歌曲啦，咁首先 Sarah 有一隻呢就送俾所有呢身体希望继续健康 同大家打气嘅歌曲。 打气嘅歌曲希望大家听日继续收听。 好 时间去到差唔多晏昼仲有11分钟到1点钟。 我哋有 即安劇啦喎，有 人 你系咪表哥啊，今日叫强表哥。 强白定强十 八表哥啊。留意啊。好，听朝10点钟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 好的，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haron 啊，做咩咁好啊？请家姐饮茶。 作为一个好细妹，请家姐饮茶，使乜有原因噶？你中意嘅话，唔止请你饮茶，请埋你食饭。晚饭、宵夜、糖水都冇问题啊！ 对我咁好，咪住，你系咪有嘢要我帮你先？你唔系又要我帮你还卡数啊嘛？我三个月前啊先帮你还过嘅啫噃。 唔系啊，我今日真系想陪下你，咪约你出嚟饮茶咯。 真系，我仲以为啊，你最近转咗新工，又忙住拍拖，会冇时间应酬家姐添啊？ 啊，家姐啊，讲开拍拖，你有冇兴趣识下新朋友啊？如果啱傾嘅话，可以多个人陪你饮下茶，行下街，傾下偈，几好啊。 冇諗过喎。哎呀，呢啲嘢冇得勉强㗎嘛，顺其自然啦。 顺其自然之余，你都要主动少少先得㗎。我就係知你份人不嬲都係被动，所以我已经帮你踏出咗第一步啦。 你讲乜嘢啊？我听唔明喎。 我公司有个前辈同事人品唔错㗎，所以今日约咗佢一起饮茶，大家傾下偈，识个朋友囉。 吓，你唔係呀嘛？你搞啲咁嘅嘢老土㗎。 啊，佢嚟啦。 Sharon 啊，唔好意思，我迟咗。 我唔紧要啊，强哥，我哋都系啱啱坐低啫。啊，同你介绍啊，呢个系我家姐 Sarah 啊。家姐啊，呢位系我成日同你讲，系我公司好照顾我嘅强哥。 Sarah 姐姐你好，既然我迟到，今餐我请，唔好同我客气。 唔好叫我姐姐，应该系我请先啱。多谢你咁样照顾 Sharon 啊，佢转咗呢一份工之后啊，其实我都好担心噶。 家姐唔使担心，我平时喺屋企乜都好似要你帮我做咁，但系我喺公司咧就唔系咁噶。每日我都会打醒12分精神，特别系落地盘做嘢嘅时候啊。 通常落地盘要做啲咩嘅咧？ 我最近学紧关于临时支架嘅工作安全指引。 临时支架？即系咩嚟噶？ 强哥啊，不如你介绍俾我家姐知啊，我惊我讲得唔系好清楚啊。 哦，临时支架系一个临时建造物，用嚟支撑尚未能够自行承托嘅永久建造物。 咁搭建呢一啲临时支架容唔容易噶？ 梗系唔容易啦，因为临时支架全部或者部分倒塌嘅话，都可能会导致严重意外，譬如会引致人命伤亡、资产损坏以及延误工程嘅进度。 吓，咁点解呢啲临时支架会倒塌嘅？ 有好多原因嘅，可能系设计不当，支架缺乏稳定性，可以系用咗一啲损坏或者低于标准嘅材料，又可能系喺搭建嘅时候缺乏监督，引致构件排列歪曲，都系导致临时支架倒塌嘅普遍成因嚟噶。 听落要搭建一个临时支架都唔简单喎。 当然啦，承建商一定要委任合资格嘅工程师去设计临时支架噶。 点样先至为之一个合资格嘅工程师呢？ 要成为设计临时支架嘅合资格工程师，除咗要已经接受适当训练同具备足够经验之外，仲应该喺结构力学同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嘅知识，并且能够按认可的工程原理证明临时支架 点样及基于咩原因能够喺避免过分移动的情况下，安全地抵受各种载重嘅效应。 家姐啊，工程师喺设计临时支架之前，一定要好清楚地盘嘅情况，例如土地同地形情况、斜坡特征、地下水数据以及可达到嘅技术水平，然后就将呢一个情况纳入设计之内啦。去设计一个安全稳阵嘅临时支架。 其实要确保一个临时支架嘅稳定性，就要确保佢有足够嘅横绝条同埋斜撑杆，咁就可以防止临时支架因为受压而变得弯曲或者摇摆。 横绝条、斜撑杆。 横绝条是将支柱连在一起的横构件，用来减少支柱未被支撑的长度。横绝条还有压杆或者系杆的用途，可以有助将横向力传送到斜撑杆上面。 哦，用来卸力的。那斜撑杆又用来做什么的？ 斜撑杆通常就是用来连接横绝条同埋支柱嘅倾斜构件，用嚟将横向力传送去到地基上面。横绝条同斜撑杆系临时支架绝对唔可以缺少嘅构件，工程师应该按照认可嘅工程原理提供足够嘅横绝条同斜撑杆。 哦，咁即系只要有足够嘅横绝条同斜撑杆，个临时支架就够稳阵啦。 唔够噶，可以嘅话，应该将临时支架系于已经完成嘅永久建筑物嘅坚固部分上面，咁就可以加强整个支架嘅横向稳定性。 有啲固定嘅建筑物顶住，咁就安全好多啦。哎呀，我哋挂住系咁讲嘅话，都未嗌嘢食添。Sharona， 睇有啲咩想食？ 唔急、啊，慢慢啦。我哋连临时支架都可以倾咗咁耐，睇嚟大家都好啱倾。 哎呀，唔好讲啲无谓嘢啦，快啲叫嘢食啦。强哥，肚饿噶啦。 Well， 我唔算好肚饿嘅，不过我坐唔得好耐噃，因为我约咗女朋友去睇戏啊。 女朋友？ 是啊，啊 ，sorry， 我女朋友找我，我先走开听个电话先。 冇问题，慢慢啦。 Sorry 啊，家 姐，我唔知道强哥有女朋友噶。 唔使 sorry 喎、咁仲好啦。不过啊，我警告你啊，咪再做埋啲咁嘅老土嘢啊，为咗惩罚你，呢餐你请。 安全施工做到足，意外自然会消失。我是 Sharona 吴嘉希。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如分开这距离，待我从天边海角梦幻地远飞一天，相约看晨曦，未及抱拥。常在唱唱的歌，原是期待还是顾虑，将见到的这张脸告别网状，我们也在成熟过活，多匆忙着忘掉从前怎么闯，也望到宇宙最叫回忆开始过期，别叫尘封的不能记起。 快乐还是困难，亦放开于这山，世上劫难这么多，没有时间去在意，只想珍惜惊吓，别叫回忆开始过期，别叫尘封从天边海角默默地处起，更愉快更动听，所有的超出预期，留待重新今天共我说起。你就这样看着我缓缓坐对面，迎着笑脸。